be quiet. Now this is what making music is all about. It's about getting stupid with friends a little once in a while. Yeah, you gotta let the music in your heart. You know, you gotta feel it. All right, here we go. 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没错，天冷你就回来吧。虽然说今天的温度不是很低啊，但是呢，从昨天一整天的这种阴雨绵绵的感觉过来之后呢，又见到太阳，非常非常的好。特别是在这一时刻下午啊，傍晚的这种感觉很舒适，而且马上迎来周末，能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打个招呼，见见面啊，老朋友的见面就在此刻。两种方式，我们的互动通道都已经打开了，各位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下载之后呢，找到你的故事我的歌。再有就是啊，最熟悉的，我们可以回归到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从现在开始两种通道都已经打开了啊，随时在这一时刻呢，这个时间点跟我来分享一首歌曲，同时也可以把你的祝福和留言故事一并的发给我。点点名吧，在聊天室里面，像露露、四月天、Hello December、一飞、生如夏花，还有包括宝姐姐、呱呱啊，都已经过来了。山外有山、泪落心田、五号线、微小微等等。宝姐姐说：“哎呦，难得听到思萌单口，还真是啊，好像今年这个除了替班啊，有时候会在这个周末的早间节目里面嘛，跟就是二姐这边稍微的换个班什么的，但是不影响我们，不管是一个人上直播还是两个人上直播，我都期待。”在此刻的音乐当中和你共享这段旋律，经过了阴雨天之后看到太阳就会很开心，所以为你分享邱振哲的太阳。 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得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同，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姓名，无论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我在身旁。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就算不能在你身旁，也要奋力为你。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 害怕，我在知道，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里呀，就算不能在你身旁，我也要奋力为你发光。也许有一天你不再记得我，关于我们之间所有的所有，没关系，只要是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我在身旁，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里呀，就算不能在你身旁，也要奋力为你啊发光。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啊，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最近相信大家都已经关注到的 Adele 这边的上线，她的全新专辑30啊，包括里面很多歌曲，比如说这个其中最重要的一首啊，到目前为止在各大榜单当中连续占据榜首的 Easy on Me， 让很多人也是听到了她的离别我们那么几年的时间当中所经历的故事啊。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其实是来自另外一位朋友叫做830，想点播在早期 Adele 的一首翻唱的歌曲Make You Feel My Love。 他说今天突然打开广播，然后呢配合此刻的阳光从右侧的这个窗户当中照到办公桌的那个画面，一下子想起来了之前有一年在伦敦的时候，那天呢不是晴天啊，是一个雨天。他记得在当时大片宽阔的草地上，感觉天空很低，然后呢雨是又急又猛，打得我全身都湿透了，但是还好，雨虽然来得很急，但是散得也很快。等到云朵散开之后的天空很亮，空气当中也能够闻出来那种湿湿的青草的味道。而这首歌，恰恰是在那样一个有着阵雨的午后，躺在草地上来听到的感受。所以每次当我再要分享这首歌，我一下子回到了就是那一年在伦敦的午后，有一个明亮开阔的时刻。Make you feel my love。两种通道，欢迎你随时来点歌。 When the rain is blowing in your face and the whole world is on your case, I could offer you a warm embrace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When the evening shadows and the stars appear and there is no one there to dry your tears, I could hold you for a million years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Out in my mind where you belong, I'd go hungry, I'd go black and blue, I'd go crawling down the avenue. No, there's nothing that I wouldn't do 在聊天室里面的好先生啊，这个你的等级比我还高啊，你的悄悄话呢此刻我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是看不到的，所以你可以通过啊，如果想要这个私底下跟我分享一些你的点歌留言感受，可以移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在这里也会看到，或者在聊天室里面直接发出来也好啊。这首歌来自好先生在刚刚的点播，不见不散，黄绮珊和孙楠。 不必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 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千山的约定， 也还要用心去寻找，不见不散。 想得也得不到， 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天生的约定， 也还要用心去寻找，无见不散。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 thank you.

都待家里，跟你多久没谈心，不要只追剧，该去的快去，明天有太多说不定。火车上的你像孩子兴奋追风景，心里我笑个不停，这画面的来不易。 在这一时刻，15:34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阿妹张惠妹带来的《缓缓》，那么也开启了我们你的故事我的歌下半时段的点播专场。你们都很期待，我知道可能从去年包括前两年一直听过来的朋友们呢，都很希望听到的是这段音乐。 北京的太阳升起，当夜幕的故事降临，你听得清晨奔跑的风，也经过车站拥抱的心，音乐让故事融入生活，你的故事我的歌。 截止到刚刚这段片花播放结束之后，我们听到的接下来啊，所有的点歌位置都已经被占满了，歌已经点满了，但是不妨碍大家可以在两种我们的互动平台渠道当中来跟我聊聊天，打个招呼啊。好多人感谢啊，都说哎，思萌代班辛苦了。其实真的就是虽然说代班，但是很开心，在音乐当中能够再次跟大家见面，而且是一个人去听听大家的一些故事啊，包括刚刚收到了一些很有纪念意义的留言。比如说在这一段当中特别感谢啊，如果说他能够在之后通过你的剪辑，通过微信分享到他的手机上，让他听到你此刻在电波当中的祝福的话，他一定会感觉到非常非常幸福的。今天是12月10号，但是在周日 12号的时候，微澜说是老公的生日，所以我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前为他送上一首歌曲。一方面啊，祝他越来越帅，另外呢，我们一起走过了20年，我会一直陪着他慢慢变老，希望他永远像一个孩子一样，希望我们永远年轻，慢慢喜欢你。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 也在这里提前祝你的老公生日快乐，慢慢的喜欢彼此，喜欢对方，慢慢的度过人生当中后面的所有的旅程。 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花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最好的原因。晚餐后的甜点就点你喜欢的吧，今晚就换床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好像记得从今年《这世界那么多人》的那首单曲出来之后，慢慢喜欢你的播放频次都变低了，但是慢慢的这种感觉是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在电波前车厢当中的每一个你所向往的那种生活状态。泪落心田刚刚抓住机会了啊，抓住我们一个点歌的位置，想分享一首独居男子。哎，我想问一问是不是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啊，但是因为已经12月10号了嘛，临近2021年的年末了，所以又到了我们许愿或者说立下 flag 的时候了。我更希望可能之后的日子当中能够有一个人陪着你共度一人啊，一日两人三餐四季，希望在之后的时间当中，在你们的生活里面能够共同写下一封专属于两个人的情书。 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

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等不到天黑，不敢凋谢的花蕾，清醒，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哦，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 看到有人在聊天室里面说，曾经啊这一首歌啊单曲循环一天，给自己听哭了。有一种说法是说，每个人的生活大概在傍晚或者说晚上哦8点钟左右，应该是一个人的思绪最为敏感的时刻。再有就是那天失眠前，通常也是比较敏感的时候。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发现其实我们对音乐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感知力，那就是当你听到一首好歌或者说喜欢的歌曲之前，你会感觉到自己总是有一种可能略微有一点居无定所的状态，但是一听到这首歌，就好像有一个臂膀能够让你靠着，给你安全感，一下子就定了下来，一下子就踏实了。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魅力。梁白开他说，最近沉迷陈奕迅的《孤勇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自己生活里面的孤勇者，因为最难得的嘛，一腔孤勇。最近呢，减肥这事儿呢又被我提上日程了啊，这条路始终也是自己还要走下去的。也依旧给所有仍然走在自己期待的这条路上的朋友们加个油。艾小艾也说了，也想分享一首歌 Queenstown， 也是给家族群当中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原因是最近呢总是单曲循环这歌，然后有时候感觉到歌曲的意境很温暖。如果说没有这首歌的话，可能其他歌曲呢也是希望能够在电波当中来表达这样的一份想念。就像李宗盛大哥说的一样，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无依，但是天让我遇见了你，让我感觉到了生活的意义。最后一首歌了，来自李宗盛，我是真的爱你。也感谢各位差不多不到一小时啊，50分钟的陪伴。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思萌代班主持，也感谢各位的守候。稍后是浪潮 Listen to One。 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无依，对爱情莫名的恐惧，